第36集，逃往奥金顿。 太棒了，我们抓住了一个俘虏。滚吧，长翅膀的害虫，否则就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的首领被杀死吃掉吧。 吉尔罗哥从腰带里抽出一条皮带，把矮人的双手绑在背后，然后把他的脚绑在一起。他把被绑住的矮人举起来向施救示威，蛮锤矮人们开始撤退，施救们的尖喙噼啪作响，嘎嘎叫着，然后调转方向飞越森林，消失在视野中，只有吉尔罗格的俘虏留了下来。 我们需要评估损失，同时我们需要派侦察兵去侦察其他联盟军队的情况。 要小心，吉尔罗格。 奈奥祖有些心不在焉，尽管不愿承认，但他确实对自己的力量感到惊讶。他来得如此容易，却如此强大，并且产生了如此骄人的战果，这感觉太棒了。吉尔罗哥开始清点人数和伤亡情况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走到奈奥祖的身边报告评估结果。萨满正靠在一棵大树上等着他。 我们损失了整整四分之一的兵力，那些矮人对快速而有效的攻击非常擅长，而且能充分地利用树林。他们剩下的部队仍然在追赶我们，很显然他们派矮人们当前锋来攻击我们是为了拖慢我们的速度。 他们离我们有多远？ 还有一天的路程，或许两天。按照目前的状态，我们是没法和他们对抗的。 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行动方案了，我们必须去奥金顿。 不，不，我们不能去那里。不要这样幼稚，吉尔罗格，我们别无选择。这是我们从联盟军队手里活下来并抵达黑暗神殿的唯一途径。一定还有别的办法，肯定有。我们不能去奥金顿那里，那将是我们的末日。 不会的，奥金顿只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废墟，是我们曾经丑陋时光的残留物，仅此而已。 奥金顿对于兽人来说远远不止于此。当奈奥祖自己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，奥金顿已经存在100多年了。他原本属于德莱尼人，一直隐藏在泰罗卡森林的深处。老萨满告诉他们，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，德莱尼人在这里埋葬他们的死者，也会回到这里与他们的灵魂交流，就像兽人萨满与他们的祖先交流一样。奈奥祖年轻的时候曾经和他的战友们小心翼翼地穿过森林，试图探索这个奇怪的地方。他们曾经盯着那高耸的轮廓分明的石质圆顶互相挑战，看谁敢冲进那个高大的入口，摸一下里面的东西，然后再返回。这个入口由拱形的石头雕刻而成，标志着这圆形建筑的正面。他们谁都不敢去尝试。奈奥祖比大多数人都走得更远，他蹑手蹑脚地向入口通道爬进去，摸着那些组成巨大门廊的粗糙石头，但他不敢再往前走了。根据他氏族的萨满讲，没有人进去过，德莱尼人的死者保护着那里。接着战争降临了，兽人们联合在一起，抛开了氏族之间的争斗，作为一个统一的群体，他们袭击了与世无争的德莱尼人，并几乎将他们屠杀殆尽。奈奥族尽量不去想自己在那场毁灭屠杀中扮演的角色，也不想去想那个下令灭绝那些安静的没有威胁的邻居的存在。当奈奥族拒绝让他的人民服从这样一个局外人的控制，拒绝了这个陌生人那庞大的计划时，他被取代了。他的徒弟孤尔丹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了这个陌生人。 把自己和这个人的意志捆绑在一起。作为回报，他获得了巨大的力量。古尔丹满足了部落的嗜血欲望，把兽人变成了如今这样的野蛮人。他们摧毁了德莱尼和他们的文化，只有几个人逃脱了。那些人逃进了奥金顿，并希望兽人不会追到那里去。但他们错了。古尔丹对于权力的渴望是无止境的。他的新主人曾经向他保证，如果他能把德莱尼从世界上抹去，他将拥有无尽的力量。古尔丹派了一些特工，一群来自他的暗影议会的术士，而暗影议会在幕后控制着部落的首领黑手。他们满怀胜利的信心走进了奥金顿，想象着他们将从传说中埋葬在那里的遗物中获得的力量。但是出了问题，他们确实发现了一件遗物，一个奇怪的生物被他们释放了出来，谁也无法确定是因为故意还是由于傲慢而造成的粗心大意。这个生物欢欣雀跃地逃了出来，将奥金顿搞得支离破碎，巨大的石头圆顶崩塌了，里面宏大的神庙被摧毁了，存放着无数德莱尼人尸体的诸多地下隧道被炸成了不计其数的碎片，抛洒到了外面。爆炸的余波向各个方向席卷而去，摧毁了整个森林。曾经安息在奥金顿的墓穴中的德莱尼人的骨头被炸了出来，散落在现在已经变得贫瘠的大地上。只有少数的暗影议会成员幸存并逃了出来，回到古尔丹身边，向他报告了这座墓地之城的消失，里面的所有德莱尼人也应该都被杀死了。此后没有人再回到过那里，直到今天。直到今天，兽人们还刻意地避开白骨荒野，这是奥金顿周围区域现在的名字。 我们别无选择，我们必须去那里。有些隧道肯定保留下来了，至少有那么一两小段，我们可以藏身在这些隧道里。如果没有这样的保护，联盟军队将会杀死所有在这儿的兽人，我们的种族也将会和我们一起灭亡。 奈奥祖是对的，我们别无选择，但我们必须谨慎行事。我可不想唤醒一些我们无法战胜的东西。 那就这么定了，吉尔罗格，我可不愿意把你抛在后面。 奈奥祖，你知道我什么活物都不怕，任何东西我都可以与之战斗，并把它撕成碎片的。但那个地方……好吧，我们跟你走。 很好，我们远比留在城墙那儿的那些家伙要契合得多。现在召集战士们和死亡骑士们，我们必须尽快抵达白骨荒野。 吉尔罗格点了点头，走开了。血魔瞪着他的背影，然后向奈奥祖敬了个礼，跟了上去。他的死亡骑士们簇拥在他周围，直到他走远。奈奥祖也转过身去，他抓着他身边的小包，感觉着他里面的神器那粗糙的形状。尽管他言辞强硬，但他也不知道他们会在奥金顿发现什么。德莱尼人的尸骨是否还在那里？他们会让他对他的前徒弟的行为负责吗？或者他们会认为古尔丹也背叛了奈奥祖？这些奇怪的废墟会成为他们躲避联盟军队的避难所吗？带着他的兽人去那里，会不会让他们暴露在比黑暗之门更大的危险之中？他不知道，但他想不出还能做什么，那就去寻找答案吧。奈奥祖只希望他的决定不是致命的错误。部落的战士们停了下来，盯着前方。他们走出了森林，面前是白骨荒野的灰色土壤和遍地散落的骨头碎片。奥金顿就在荒野中间，矮矮的，看起来很丑陋。残破的圆顶像碎裂的牙齿一样突兀向上，荒废的神庙坐落其中，像一个半埋在灰暗土壤里的残破的脑袋。奈奥祖也在凝视那里，他忍不住心潮涌动。他上一次见到这个地方时， 德莱尼人神圣的安息之地宏伟而完整，但现在神庙的墙壁上裂开了一个大口子，整个殿堂都向天空敞开，孕育着它的森林被炸得粉碎，地面上到处都覆盖着人骨，他几乎无法将它与那个令人畏惧的威严的历史建筑联系起来。他在年轻的时候对奥金顿是如此恐惧。周围的地面似乎在震动，起初奈奥祖认为那不过是血液在他的血管里搏动，是他的心因为看到这座古老的坟墓而砰砰直跳。随后他意识到这震动来自于他身外的某个地方，他环顾四周，兽人们或是站着不动，或是在安静地踱着脚步，有些人也在四处张望，仿佛正在寻找他在找的东西。然后他把目光投向他们身后，透过树林他看到了有东西在那里闪烁。 联盟就在我们后面，我们必须隐藏起来，快进奥金顿，快点、 快走，你们这些没用的白痴。 吉尔罗格把斧头砰的一声狠狠地拍在了附近的一棵树上，整个树干都被震得发抖。这个举动发出的巨大声响唤醒了那些由于震惊而变得恍惚的战士们，他们开始狂奔，所有人都朝着那个德莱尼人建筑发了疯一般的跑去，他们穿过了那扇已经破损的大门。